第二，我们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，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件事情啊，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，人少啊既安全啊，首先安全了，分的钱呢也多。那么郭桓不过是个户部的侍郎，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这礼部、刑部、兵部、工部、吏部的人一起合作？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，想给自己打广告？不管怎样，郭桓也算是风光的一把，他一个小小的侍郎，其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宰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。虽然这个记录并不光彩啊，综合看来啊，这个案件是存在着很大疑点的，但这也并不能说明此案就是子虚乌有。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，只不过数量没有那么大，所谓的同党也没那么多罢了。不然为何这朱元璋不找张三李四，偏要找你郭桓呢？如果你有更多的发现，那么就要恭喜你了，你已经走上了理性分析历史的道路。历史的疑云是永远存在着的，我们呢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只是一家之言，并不能给郭桓案件下一个肯定的结论，充其量只是个推论。那么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能从这种分析方式中有所斩获的话，请你相信，打开历史迷雾的钥匙已经离你不远了。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。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此案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此案的主审法官，杀掉无数官员的右审卿吴庸。经过这一连串的大案呢，朝中的官员呢如惊弓之鸟啊，每天是提心吊胆，坐卧不安宁，担心自己脑袋不保。那么有些好事的人呢，就拿这些官员开刷，告诉这些官员们说，朱元璋上朝时如果玉带系在肚皮下面，就是要杀人了。记住啊，玉带系在肚皮下面就要杀人了，如果这个玉带在肚皮上面，就代表今天平安无事。说这准吗？哎呀，这玩笑开刷吗？那么如果这样判断，那可出问题了。怎么的？万一哪一天朱元璋吃得太饱，胀了肚，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，可心情又不好，你说那不麻烦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啊。这个史料记载呀，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个仪式。什么仪式呢？穿戴整齐，抱抱老婆孩子，交代清楚谁还欠我多少多少钱，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下放在什么地方。哎，反正这些后事儿，然后呢绝边而去，老婆孩子就在背后哭，除了人还是活的，和那开追悼会没什么区别啊。散朝的时候，这个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，如果看到活人回来，就会大庆祝一番呢。庆祝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。哎，这些啊并不是玩笑，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啊。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下，很多官员承受不住，纷纷表示自己就当白读了几十年书，情愿回家种地。官我也不做了，我回家总行了吧？嘿，没有那么容易吧。奸贪无辜小人，故行诽谤，皆说朝廷官难做，诽谤朝廷，这又是一条重罪啊。于是是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正是你说你要想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这个人类啊，最伟大的地方 就是在于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问题。啊，这个明朝的官员们呢，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特点。他们想出了一个很绝的方法，什么方法？装疯。在这个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啊，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得了精神病，那是常见的。那么这些精神病具体表现为痴呆、神色木然、披头散发，见的人是就叫爹呀，拿着菜刀四处和人打招呼等，这形式那是多种多样。什么目的啊？目的当然只有一个，为的是多活二年呢。话说回来，这招也是不错的，而且当时呢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，只要你能下血本，多恶心的事儿都能做出来，就一定能够成功。那么下面我们就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。这位装疯意志可真是坚强啊。那么这个倒霉的人呢，哎，也可以说是幸运者吧。他的名字叫袁凯，是个监察御史。有一次啊，朱元璋派了个工作给他，把这处决人犯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。那么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，但袁凯没有想到的是，自己的命运就这样改变了。他把这名单交给了太子，太子看到名单上人太多，主张从宽处理，可问题是他并没有自己去找老爹说这句话，而是转告袁凯，让他去告诉朱元璋自己的意见。这袁凯心想，去就去吧。见到了朱元璋，老实的把太子的话是原样的说了一遍，然后磕个头准备走人。谁知就在此时，朱元璋问他，太子的意见和我相反呢、啊、你看谁说的对呢？嘿，见了鬼，你们爷俩的事儿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得了的吗？那么这个袁凯呀、啊、左右为难了，没有办法。他想了这么一下，回答说，皇上也没有错，太子呢也没错。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，太子放人是发善心。嘿，真是难为了袁凯呀、啊、他这么一答呀，觉得左右逢源，谁也不得罪。谁知朱元璋听后大怒，当面斥责袁凯狡猾，不说真话，然后呢把他赶出去了。这个袁凯回家后是越想越怕呀，怎么办呢？下了决心装疯。那么第二天就不上朝了，让家里人传出话说自己已经疯了。这个朱元璋果然不信，就派人到他家去打探。派去的这个人呢，可不是空手来到，这手里拿一家伙事儿，拿一个木工钻。朱元璋说了，疯子是不怕疼的，就看看你是真疯还是假疯。于是便用这木钻去钻袁凯。哎呀，这袁凯不愧是装疯高手啊，发扬了关云长刮骨疗毒的优良品质。任来这个人拿着这个钻呢，在他身上使劲儿的钻，就是不出声。这个来人呢这才相信，回去报告了朱元璋。这个袁凯呀、啊、躲过了这一关。然而啊，这个朱元璋还是不相信疯，便偷偷的派另一使者去看袁凯家里的情况。可这位使者刚走到袁家的院子里，就被这一景象惊呆，直庆幸自己还没吃饭。我说，我把这故事说出之前呢、啊、诸位啊，您要是在正好吃饭前，最好也别听了。怎么呢？原来这个袁凯脖子上被铁链锁住，正趴在这个地上吃狗食，还一段段的嚼。你说这使者是大到胃口，到了这种地步，如果袁凯还没有疯，那就是自己疯了。 连忙回去禀报朱元璋。朱元璋听后也是一阵恶心，便没有继续追究袁凯。大家应该知道袁凯是装疯的，吃狗屎这一招也太狠了。不过袁凯并不是真吃狗屎，他在督察院的同僚事先得到这个消息，便告诉他，他灵机一动，把这个面粉呢和上酱料，做成那狗屎状的物体当饭给吃了，这才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啊。那么在朱元璋时期，这官员们的日子他是不好过的。从肃贪到空印案、郭桓案，朱元璋杀了很多人，有些是该杀的，而有些则是错杀冤枉的。很多人就此给朱元璋安上了个屠夫、杀人狂的名字。那么甚至呢，有人还怀疑他的精神有问题。那么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之前呢讲述了很多这一时期的情况，对朱元璋肃贪和杀错的事实都进行了列举，这也是希望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诉说朱元璋与官员之间的关系。应该说朱元璋的这些行为虽然有些过激，但其行为主体还是正确的。那么他的目的呢，是消除贪官污吏。如果我们联系朱元璋少年时候的遭遇，就能更理解他的行为。这个朱元璋从小就被官府欺压，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是贪官污吏造成的，但这也使得他呀更不喜欢这些当官的。即使官员们为他干活，在他的内心中对这些人也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感。这种不信任感一旦遇到某些因素的触发，就会迅速扩大，进而蔓延到对整个群体的信心缺失。正如俗话所说呀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啊。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被蛇咬过的人，他被官吏们欺压了几十年，怎么会信任这些人呢？所以如空印案、郭桓案这样的案件一发生，朱元璋就会迅速将风潮扩大。那么在他看来，官员们都是不可信的。而朱元璋肃贪行为虽然可敬，效果却不佳，这是因为啊，他过分看重了刑法的力量，而没有注意从各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，一味猛打猛杀呀。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贪污现象很少，但他死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严重，我们呢后边还要说到。这个朱元璋给官员的待遇很低，很多人认为是故意虐待官员，但我在分析这个明朝初期俸禄制度后发现呢，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。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，这些俸禄是足够明初的官员们生活的，只不过他没有考虑到官员除了自己一家吃饱外，还要养活办事员，还有一定的人际往来。而由于经济的发展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原先的俸禄是不够的。也许有人会问，朱元璋如此精明，怎么会想不到这些呢？可是就实际情况看，在这些问题上，朱元璋确实是缺乏远见的。比如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挨饿，规定凡是自己的子孙一律不允许出去工作，就算没有官做也只能在家吃俸禄。由于自己要过饭，而且家破人亡，朱元璋呢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看重，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对子孙们做了充分的打算。即使是像刘备那样不知是中山靖王多少棍子打不着的子孙，他也预留了爵位，并准备相应的俸禄。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到了100年后，他的子孙们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之多。那么朝廷一个省的粮食来养活他们还不够，最后某些皇子皇孙得不到粮食，又不能出去工作，就活活饿死在家里。哎， 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啊。我想啊，我们的分析和评价对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正的。在朱元璋整肃官吏的同时啊，另一个大案胡惟庸案也在进行中。那么这个案件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亡结束，它依然延续着，不断有某人因为另一某人的供词被杀。何处是个头呢？出人意料的是，这个李善长还活着，他与这胡惟庸是亲家，而且他弟弟李存义是板上钉钉的同党。朱元璋考虑到他在朝廷中的巨大影响力，不但没有杀他，连他的弟弟李存义也免死，放逐到崇明岛，这应该算是很大的恩典了。然而李善长很明白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他太了解这朱元璋了，自己毕竟还是或多或少参与了谋反，以这个人的性格绝不会放过自己。哎，朱元璋，来杀我吧，首级任你来取。洪武二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390年，李善长家里修房子，他已经不是当年的宰相，不能再呼风唤雨，但总得找个人修啊，难道要自己动手？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。这个汤和呢，是他的老乡，也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向这个汤和请求借300士兵当劳工，这似乎是一件平常的事情。然而有一件事儿是他绝没有想到的，汤和出卖了他。他借给李善长300士兵后呢，汤和立刻密报了朱元璋，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。应该说呀，这300人呢实在是干不了什么，而且兵还是汤和派出去的，不会听李善长指挥。哎，即使如此，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已经足以成为骆驼背上的第一根草。那么这样看来，汤和能够活到最后，实在是有他的道理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，敬请关注。 深看去，那一帘秋雨落下的水滴，却悄无声息。雕刻在石碑上的印记，是否隐藏着秘密？在你的眼神中，我看到了青丝万缕。故乡的忧郁，写着琵琶的旋律，飘逸的外衣，街上叫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。几秒钟的时间，感叹不平凡的意义。 绫罗飘起，遮住日落西，从一回断肠的感情画面如此的美丽，殊不知是谁的墨笔。淡淡胭脂遮住了四季，小酌几杯解忧醉意。多少男人将相书画进字里，山河图标中的意义。

文明礼仪多一度，和谐社会每一天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。走过小桥流水人家，路过草长莺飞古镇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位于开封市中心的大相国寺是我国十大名寺之一，始建于北齐天宝六年，历经多次水患、火灾、战乱，险遭灭顶，经过多次重修才得以保存至今。关于它的历史传说很多，在四大名著之《水浒传》和《西游记》中都提到过大相国寺，它的名气可见一斑。历史上很多名人都与这座寺庙有着这样那样的故事，而秦王李世民与他的传说却十分离奇，被人们口口相传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镇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隋朝末年，群雄逐鹿中原，秦王李世民率领大军攻占了开封，他把帅帐安置在前朝遗老乔相国家中，之后便到全城巡视。传说东汉梁孝王曾在此筑台招贤，所以开封又称梁苑。这座古城由于苛政和战乱已经破烂不堪了，李世民沿途所见，残垣断壁，饿殍在道，真叫人触目惊心。傍晚，李世民闷闷不乐地回到相府，只见后花园内乌烟瘴气，火光冲天。一打听，原来是乔相国正指挥仆人焚烧锡箔纸钱。他想尽人间富贵，生怕死后受苦受穷，还要预先把钱存放阴间。李世民回到卧室，思绪万千，百感交集，加上鞍马劳顿，不觉神思恍惚。当他朦胧之际，忽听耳畔有人大声喝道：李世民，快随我走。李世民睁开眼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青面獠牙、披头散发的怪物。李世民问道：你是何方神灵？俺勾命鬼是也。李世民一惊，想去拔腰间佩剑，无奈手脚酥软，动弹不得。勾命鬼见状，抢过佩剑，不由分说一抖铁链锁住他的脖颈，牵起便走。李世民身不由己，浑浑噩噩，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。他刚一站定，面前出现一座黑漆漆、阴森森的大铁门，门楣上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大字：地狱。他不由浑身打个冷战，方知大事不好。 狱卒牛头马面迎出来，把李世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互相使了个眼色，冲勾命鬼作了个揖说：“恭喜老兄，你今天牵扯来好大一头肥羊。”勾命鬼扬着手中宝剑，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我送给判官娘子一件狐皮大衣，才讨得这件美差呀。”牛头谄笑道：“你们吃肉也让俺喝点剩汤，你看我这顶旧毡帽也该换换了。”马面忙随声附和：“是啊，我的靴子也破了。”勾命鬼使了个眼色：“兄弟有数。”他俩心领神会，饿狼一般扑向李世民，一个摘帽，一个脱靴，东西到手才放他们进门。一进地狱门，黑咕隆咚，阴风将惨，到处喊冤叫屈，受刑呻吟之声。勾命鬼把李世民交给一个师爷模样的马屁精，便去找牛头马面寻欢作乐去了。马屁精师爷让李世民签名画押后，两眼紧盯着他身上穿的描龙绣凤、耀眼锃亮的战袍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这件战袍精工细作，谁见谁爱。明天是大王寿辰，我正好借花献佛，你大概不会让我做难吧。”虎落平阳被犬欺，李世民只得乖乖地脱下战袍，留给黑师爷去邀宠请赏。经过一道道关卡，来到阎罗殿时，他被剥的只剩下一条遮羞的短裤了，不由又气又恼，羞臊难当，恨不得钻进地缝中去。森严恐怖的阎王殿里，阎罗王高居正中宝座，黑脸判官、红脸判官侍立两旁。李世民一进殿，魑魅魍魉齐呼唐威，下跪。李世民心想：俺乃统兵百万的主帅，堂堂正正的秦王，岂能向尔等屈膝下跪？他毫不理睬，大义凛然，昂首挺立。黑脸判官怒斥道：“大胆！你在人间身居相府，作威作福，到我阴曹却是草芥新鬼。左右，杀杀他的威风！”话音未落，几个小鬼一拥而上，把李世民打翻在地，又踏上一只脚。阎王阴阳怪气，慢条斯理地翻开生死簿，念道：“李世民，60岁，乔相国府中管家。”他翻起眼皮扫了扫台阶下的李世民，一拍龙案说：“哎呀，搞错了。”红脸判官忙凑过去翻开生死簿，惊讶道：“可不是，同名同姓不同命，这个秦王李世民还有40年寿期。”李世民一听，鼻子都气歪了，心里骂道：“无道昏王，草菅人命，看你如何可发落我。”阎王顿时手忙脚乘：“左右，还不快放他还阳。”黑脸判官说：“大王且慢，万一他泄露我阴曹地府实情，岂不亵渎大王圣命？”阎王搔着后脑勺：“可也是。”黑脸判官道：“有错抓，无错放，这家伙油水不少，这叫歪打正着。”红脸判官见阎王频频点头，拿起朱砂笔就要圈点，忙劝阻道：“人间正待李世民统一江山，造福黎民，如若不放他生还，民怨沸腾直达天庭，玉皇大帝追究下来，大王吃罪不起呀。”阎王一听也有道理，不禁左右为难，急得抓耳挠腮。红脸判官小眼睛圆溜溜地乱转说：“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”他附到阎王耳边击鼓一阵，阎王顿时眉开眼笑，连声称妙，立即吩咐马屁精为李世民看座。李世民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啥药，忐忑不安地等着揭盖。 马屁精察言观色，仰着脸说：“请你来此。”黑脸判官俩眼一瞪，闪着凶光：“李世民，你别不识抬举，进来容易出偏难，不上供休想重见天日。”红脸判官讪笑着说：“此事好商量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切不可意气用事，因小失大，我可是为你着想。”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。李世民急于脱离樊笼，只得忍气吞声的道：“我打下江山，定将金银珠宝、山珍海味奉献大王。”阎王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不好不好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”李世民看看自己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急得团团转：“我倒有个主意，乔相国在我这里存了3万银两，你可以借用。”马屁精捧来纸砚，李世民只得写了借据。阎王冷不防朝李世民猛击一掌，他顿时晕头转向，腾入云雾之中，吓得冷汁直冒，惊呼救命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只见众卫士环跪床前，李世民惊魂稍定，才发觉自己何衣而眠，原来是一场噩梦。次日，李世民仍心绪不宁，亲信部下听说后前来问安。李世民把梦中的情景叙说一遍，问道：“此梦主何吉凶啊？”一位将领道：“昼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殿下痛恨贪官污吏，关心良善百姓，方有此梦。”一位谋士说：“阴曹地府尚且如此黑暗，人世间多有不平，隋炀帝荒淫无道，狗正猛于虎，民不聊生，揭竿而起，历代兴亡，望殿下深思啊。”李世民点头称是。后来他当了皇帝，果然采取了许多开明措施，改革吏治，安抚百姓，政通人和，国泰民安。李世民在梦中借了乔相国3万两银子，一直挂在心上。他登基后便把乔相国召到长安，要还他的账。乔相国哪里敢要，叩头如捣蒜，死活不认账。当皇帝的是金口玉言，不能有借无还。李世民只得说：“你既然执意不要，就用这笔钱在梁苑给你盖座寺院吧，也好为百姓驱魔镇邪。”因为这座寺院是唐太宗为了向乔相国还账而盖的，就起名叫大相国寺。 一城一往事，一镇一世界，静观世事变化，浮华万千，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。 闻名中外的古刹大相国寺，据说是唐太宗李世民命大将尉迟敬德领工建造的。他布局严谨，规模宏大，殿塔楼阁气势雄伟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这座寺院的真正山门却建在离开封500-600里地的潼关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传说有一年，唐太宗把开国元勋尉迟敬德召上金殿说：“而今天下太平，四海归心，朕命你率领军中工将前往汴州，即今开封，建造大相国寺，完成朕向乔相国还债的夙愿，你可愿往？”敬德拱手道：“臣征战半生，舞枪弄棍惯了，这种婆婆妈妈的事，臣恐难以胜任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此言差矣，为人臣者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百姓历经战乱，急需休养生息，故不愿为大兴土木而劳役百姓， 才负你如此重任。敬德道：“陛下用心良苦，臣遵旨，唯有一愿，边关如有战事，臣当请缨杀敌。”唐太宗频频点头，便卷帘退朝。敬德是个急性子，下朝后顾不得回府，即到军中选拔万名能工巧匠，星夜出了长安，直奔汴州去了。转眼间三年过去，大相国寺殿塔楼阁巍然耸立。这时传来突厥进犯边关的消息，尉迟敬德再也坐不住了。他一面督促工匠日夜开工彩绘粉刷，一面请旨出兵迎敌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工程刚刚扫尾，钦差大臣程咬金就到了。接风宴上，程咬金道：“贤弟，圣上命俺老程来验收，只要俺老程满意，签字画押，你即可返京交差，到边关大显身手。”敬德高兴地抓耳挠腮，一口气连灌了程咬金三大碗烈酒。程咬金喝得醉眼朦胧，由敬德陪同来到大相国寺。只见飞檐斗拱，画栋雕梁，到处莺歌燕舞，满眼金碧辉煌。程咬金乐得手舞足蹈，连连叫绝。敬德一门心思惦记着边关军情，忙说：“那就请你老兄快签字画押吧。”程咬金便稀里糊涂地在交接文书上签了字。敬德把文书往怀里一揣，说：“救兵如救火，恕小弟失陪，你就消消停停在相国寺玩上几天吧。”说罢撂下程咬金，带领部队往长安进发。尉迟敬德昼夜兼程来到潼关，忽见后面尘土飞扬，程咬金汗流浃背地飞马奔来。敬德正要下马施礼，程咬金怒气冲天，二话不说一把扯住他的战袍，挥拳就打。敬德急忙挡开：“哎，志杰兄有话好说，为何动粗啊？”程咬金指着他的鼻尖呵斥：“黑探头，你干的好事。”此话怎讲？程咬金喘了一口气：“安且问你，大相国寺你可完工？”“一切完备啊。”“可缺少什么？”敬德扳起手指如数家珍：“大殿、二殿、八角殿、藏经楼、钟鼓楼、资圣阁、两边厢房，一件不少啊。”程咬金质问道：“山门呢？”这一问吓得敬德出了一身冷汗。可不是，他只顾快点交差，好去边关杀敌，竟把山门给忘了。程咬金沉着脸说：“黑小子，你可知罪？”敬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急得团团转。如果率领兵卒返回汴州建造山门，往返月余，时间耽误不得呀。如果不修建山门，万岁怪罪下来又担当不起。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，抬头一看，眼前山清水秀，地势险峻，不由灵机一动，大声说道：“对，相国寺山门就建在这里。”程咬金瞪大了眼睛：“你休想糊弄人，莫说圣上不依，老程这一关你就过不去。”敬德掏出交接文书说：“你可别忘了，白纸黑字，你可是签过字验收的。咱俩如今是一根线上拴的两只蚂蚱，逮住我也跑不了你。”程咬金泄了气：“你临死还要拉个垫背的，真不够朋友啊。”敬德说：“这样干既不贻误军机，又不负圣命，两全其美啊。”程咬金心里也活动了，事已至此，恐怕只好这样办了。只是如何向圣上交代呢？敬德说：“权杖老兄美言，谁不知小程大将军文武全才，三板斧万夫不挡，能言善辩，死蛤蟆也能说出尿来。” 程咬金最喜欢人家给他戴高帽子，竟得迷魂汤一罐，不觉飘飘然，大包大揽地说：“好，万岁一旦追究此事，自有俺老程担待。”敬德忙传令三军将士就地取材，挑灯夜战。第二天，潼关山梁上就造起了一座寺院的山门。尉迟敬德和程咬金回到京城，上殿面君。敬德将见寺情况简单叙述一遍，又向程咬金使了个眼色。程咬金摇头晃脑地说：“敬德将军此次见寺，真是狗撵鸭子，呱呱叫。我一进寺，如入蓬莱仙境，顿时心旷神怡。最奇妙的是那座山门，气势雄伟，离汴州五六百里地就能望见。”唐太宗困惑地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程咬金正经八百地说：“俺奉旨验收相国寺，刚走到潼关，忽觉眼前一亮。抬头一看，半空中云雾缭绕，一座巍峨的山门似隐若现，锐气霞光之中，寺上横书四个雄浑的大字，大相国寺。”唐太宗将信将疑，莫非是海市蜃楼？程咬金着急地答道：“俺亲眼所见，骗你是小王八。”敬德怕他湖州下去坏事，连忙跪倒奏道：“也许是天降吉兆，庇佑我大唐千秋万代繁荣昌盛。”唐太宗听得浑身连汗毛眼儿都舒坦，捋着胡子连声道：“好好好。”程咬金高兴得连连击掌：“妙妙妙，万岁都说相国寺山门建在潼关好啊。”敬德连忙叩头谢主隆恩。唐太宗这才知道上了当，但他问明事情的原委，哈哈大笑，亲手扶起尉迟敬德说：“念你忠心报国，朕不予追究，快领兵解救边关之危吧。”到了宋代，宋太祖赵匡胤觉得相国寺大殿前空荡荡的，就像一个店铺没有门面，实在不好看，就在殿前建了一座山门。而相国寺真正的山门至今仍在潼关的山梁上呢。关于李世民与大相国寺的故事，我们就说到这里。其实民间故事就是这样，人们总是把一些美好的事情或者愿望寄托在故事中的人物身上。故事中有善人，有恶人，善恶之分其实早已在人们的心中。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，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，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。故事里有多少是是非非，故事里有多少非非是是，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。故事里的事也许是真实，故事里的事也许是从来没有的事，其实故事本来就是故事，故事就是故事，故事就是故事。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也不是，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，不是也是，故事里的事